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吉利，他是你的暗卫，功夫怎么样？寒夜身边的高手取名字怎么是这么个服气的调调，跟深宫大院里那些成排的小太监似的。 吉利亘古齐家，是个练武奇才，他年龄尚轻，造诣虽比不上桑延，但足可拖他一段时间。吉利，出来见过金安侯君。 寒夜话音落定，窗外回廊上突然蹦出了一个小厮模样的青衣少年，他步履轻盈，一观便是高手，眉清目秀，只是长相略阴柔了些。少年半膝跪地，很是规矩守礼，声音出口有点尖细。 吉利见过侯君。 一般的高手即便居于人下，也不会完全失了傲气，对主人如此心服，这吉利。 吉利不仅是我的暗卫，也是我在东宫的内侍。 原来真是宫里的小太监。起来吧，我没什么规矩，平时见礼随意就行。 是侯君。 吉利毕恭毕敬地回答，站起身却并未逾越半步。皇宫里出来的总是格外看重君命皇恩，弟子元是个自己舒服就成了的人，提点过就是了，也懒得去勉强吉利改习惯。 吉利，你记住，以后靖安侯君的命令就是孤的谕令。 寒夜吩咐这句的时候神色平淡，手里仍不停歇地在包着葡萄，但不知怎的，另外两人都听出了他话里的认真和毋庸置疑。吉利倏地抬头愣了愣，才点头应是。有了寒夜这句吩咐，他对上弟子元的时候更为恭谨。 下去吧。 是。 寒夜。 弟子元看着仍认认真真低头替他包着葡萄皮的寒夜，喉咙里好似被堵住了一般。让东宫内侍听命于他，等于对帝家大开东宫方便之门。以他如今和嘉宁帝公然对立的立场，难怪连这个小内侍都觉得不可思议。寒夜没有应他，只是笑着将包好的葡萄又递到弟子元面前。这回弟子元没有一口吃下去，而是用手接住递到寒夜面前。 挺甜的，我吃够了，给你。 寒夜一怔，嘴角勾出更大的笑容，学着刚才弟子元的样子一口吞进嘴里，咂巴两下，眯着眼道： 嗯，是挺甜的。 这些破格的举动，弟子元自己做的时候正大光明心安理得的不行，轮到寒夜也这么一来，他倒是腾的闹了个大红脸，手一溜就给收了回去。 明日的晚宴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波折来，咱们还是和气和气，别给蛇在将军府里头了。 他絮絮叨叨的声音在书房内响起，寒夜拖着下巴看着他，不时地搭着他的话点头，眼底温煦。书房外寒梅飘香醉人千里，书房内和睦出现，温暖如春，被两人隔出了一方世界。又是一日，将军府中院，连兰清攻下君县城后直接住进了师府。入府时他力排众议，将施元朗居住的后院给封了起来，自己住在了中院兰亭居。这里是当年秦景戍守君县城在师府逗留时所居之处，后来莫天入了城，即便他身份贵重，连兰清也只是在中院靠里的地方替他选了更安全隐蔽的梧桐阁。从始至终，除了每日入后院打扫的仆人，师府后院从无闲人踏足。莫天显然是知道连兰清不动施家主房的原因， 梧桐阁隐于中院一大片枫树之后，比内院更为安全。他不是计较小节之人，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夜幕降临，在将府内等了一整日消息的墨天站在窗边，眺望着梧桐阁外层层叠叠的枫叶，眉头紧锁。 以桑岩的功力，居然花了一天一夜都未将西云幻带回来，这也太蹊跷了。桑岩半只脚跨入宗室之灵，在北秦武力位居第二，西云幻即使会武，在人生地不熟的君县城，又如何能摆脱得了桑岩？ 正当他凝神沉思之际，一阵劲风拂过树叶的瑟瑟声突然响起。桑岩仍是一身黑衣，他出现在墨天不远处的回廊上，衣袍略皱，满是灰尘，带了些许狼狈，脸上神色亦不复一日之前的倨傲，多了一抹沉郁不甘。桑岩急走几步，在墨天阴沉的注视下半跪在地，忐忑回禀： 陛下，臣无能，没有找到西云幻。 没有找到？以你的身手也能跟丢一个闺阁小姐？ 墨天试探过西云幻的功力，虽然不俗，但远不如桑岩。等了一天一夜，居然是这么个结果，墨天脸色立刻便沉了下来。 这哪里是一般的闺阁小姐，西云幻可是要继承朗城西家的硬茬子。 陛下，臣昨夜一路跟着西家小姐，刚入城内便有高手出现阻了臣的去路。那人虽然身手不敌臣，却善于轻功，臣被他拦住，失了西小姐的踪迹，后来寻了一日却再也未寻到他。 可看出是何人拦你？ 西云幻的出现本就疑虑重重，还正好有高手出现挡了桑岩，这一切就如计划好的一般，让人不得不怀疑啊。 虽然看不清面貌，但那人身着狐衣，一副朗城口音，那人并未隐藏踪迹，发现我跟着西小姐后直接现身，警告我不得打他家小姐的主意。臣猜应是西将军派在西小姐身边的护卫。陛下，有这样的高手在西小姐身边，臣要在不惊动连将军的情形下强行将他擒住，恐有些困难。 弟子元狡猾又惜命，除了让如意护着，还让军府管家军战扮成西家护卫缠了桑岩一宿。军战帮助军玄掌控军家的地下暗探，善轻功，且因常年经商北上，对北秦各地方言了若指掌。听见桑岩的话，墨天神色并未和缓，反而更加阴沉。 西家如今就这么一根独苗，西红爱女，在他身边安排个把高手也是常事，只是为了拿下寒夜，整个军县城外松内紧，北秦将士乔装的平民几乎遍布大街，这本是朕当初和连兰青一起定下的安排，如今却成了擒住西云幻的掣肘，若是不计生死。 墨天突然记起，在冷清悲凉的城墙下，西云幻那双遥望天际的墨色眼睛，立刻就打消了这个想法。为了西家的五万铁骑，西云幻也不能死。他抬手敲了敲回廊上的柱子，沉闷的响声在安静的梧桐阁内响起。桑岩小心翼翼瞥了一眼墨天桀骜疏冷的背影，不敢再进言。 桑岩，明日晚宴不必留在朕身边，你带着暗卫守在将军府外，只要西云幻一出现，便让暗卫牵制住那名朗城护卫，然后再擒住西云幻，带他回梧桐阁。 要瞒着连兰青，自然不能大张旗鼓满城搜寻西云幻。如今看来，只有在明晚将西云幻接在将军府门外这个方法最妥当。 可陛下，那您身边？ 桑岩当即觉得不妥，如此一来，墨天身边几乎再无可护之人。 无妨，明晚将军府守卫森严，兰青也在府中，你不必担心朕的安危。待擒了西云幻，你让人传信于朕，朕自会回梧桐阁。传闻弟子元善易容术，寒夜和他关系匪浅，想必也习得几分真传。明日入府参宴的人，除 除了西云幻，谁都不能再走出这座府邸半步。 活着的寒夜虽然能给北清带来更大的利益，可若实在无法活捉，让大晋太子死在君县城，也会动摇漠北军心，重创大晋皇室。北清素来尚武，若能诛杀寒夜，陛下在北清的威信数年之内无人能及，也能消弭德王对朝廷的影响和控制。一个月前陛下才给嘉宁帝送去密信和谈，如今却在两人达成共识后在边境诛杀他的嫡子。不愧是为帝者，审时度势，心狠手辣，没有一丝手软。 似乎是感觉到莫天淡淡扫过的眼神，桑颜一凛，垂下头不再抬眼。莫天转身行了几步，顿住，漫不经心地又重新吩咐了一句： 记住，以西云幻守诺的脾性，晚宴前必会出现在将军府外，你亲自擒住他，带回梧桐阁来见朕。 是。陛下让我在晚宴之前将西云幻带回梧桐阁，是想护住这位西家小姐吧？一旦将军府陷入混乱，被连将军部下重兵保护的梧桐阁会是军县城里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咱们这位只会权谋算计、开疆辟土的陛下竟对一个女子产生了回护之心，这也实在太难得了。好在陛下看上的姑娘是西家小姐，早已选定的北秦国母，不至于惹出什么幺蛾子来。听说大晋那位太子爷早年定下的太子妃是个连天都能捅出个窟窿来的厉害角色，如今还能成大晋的一品侯君，大晋太子寒夜折腾了十来年也没有把这位太子妃娶回东宫。如此看来，咱们陛下在姻缘意图上倒是比那位太子爷幸运了不少啊。哼。 桑颜这么想着，脚步轻了几分，念念叨叨地走远了。这小老头倒是喜欢操些闲心，也不知他知晓真相的时候心里头会是何般光景。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